像那银河星星，为你默默爱过，虽然那柔柔光辉如今已失落。当你见到光明星星，请你笑想起我，当你见到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 这分别是叶德娴和费翔版本的《明星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黄莺莺的一首歌《是否真爱我》。这首歌呢，用类比的方式来比喻爱情，把两个人的爱情呢比作树和泥土的关系，或者是蜜蜂和花的关系。 一棵树问一片土，你是否真爱我，或你只是贴着我陪你度秋冬。我的枝与我的根已织进你怀中，不问秋不问冬，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。心与我的

有一杯。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 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挂更多的彩虹。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。把开花还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。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。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太匆匆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《突然的自我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余台烟的台湾歌手的歌，听到的是他的早期的作品《想你的夜》。当然这个想你的夜不是关喆的想你的夜，是来自余台烟1986年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叫做范俊毅，这个知名度就更低了。范俊毅呢知名的作品很少，他的产量呢并不高，但有一首著名的歌呢他参与了创作，就是张浩哲的《不是我不小心》，由范俊毅作词，彭程松和范俊毅联合作曲。 此路静静从脸颊滑落，我才发觉过了一个想你的夜。虽然相遇犹如小说的情节，我却珍惜这梦幻的感觉。从来没有这般的感觉，尤其是过了一个想你的夜，痴痴望着窗前飘落的雨丝，一切

伊能静的生日快乐，一个暗恋的故事。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呢，正好可以送给暗恋者，叫做终于说出口，歌手是小雨。小雨呢是台湾80后的音乐人，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小雨同学就是我，这张专辑也入选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年度十大专辑。 你终于说出口，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。为什么要低着头？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。这不是玩笑，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。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要做什么？到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，你心想离开我。我终于也说出口，其实很爱你，但从没认真说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。